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0集《绅士三》。两个月，小半年的路程，龙夜到定京，一路跑死了马，那是谢渊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人士，然而迎接他的却是逃亡。在那些逃亡的日子里，他睁大眼睛，牙牙学语，和这个世界学着交手。定京的临安侯府，玉清公主恰好要生产了。萧皇后的心腹本来遵循着萧皇后的命令，要将谢渊送到一户普通的富裕人家，远离朝廷权谋的纷争。可是那一日，心腹在街上查探的时候，无意中却得知玉清公主也快要生产了，孩子的名字都已经取好了，叫做景行。心腹想，这可真是巧合呀。那一夜凄风苦雨，定京城下了很大的雨，雨水冲淡了分娩倒在院中的血水，冲淡了女子痛苦的身影，也冲淡了婴儿渐渐微弱的啼叫。那个姓谢名景行的孩子，和谢渊十分有缘的孩子，还未出世就死了。抱着襁褓中的婴孩的心腹犹豫一瞬，却是做了一个让他庆幸终生的决定。他将谢渊变成了谢景行，从此以后景行为名，不再有字。临安侯府的小世子怀揣着萧皇后的期许，玉清公主的期望，好好的活在这世上。不久之后，那户最初选择的定京富户却被人一夜之间灭了满门。不知为何，知情人却清楚，孝武帝终于还是发现了端倪，不远万里都要赶来灭口。也不知是庆幸还是不幸，却因为心腹的一念之差，阴差阳错的让谢景行避开了这场生死劫，似乎是命中注定好的一样。那临安侯府亦是阿杂事情不断，方氏和两个儿子不断作妖，谢景行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谢鼎的宠爱。可是谢鼎的宠爱未必就是好事，谢鼎常年征战不在府中，谢景行一个幼子在豺狼虎豹口中活下来本就艰难，若非有着萧皇后的心腹暗中相助，只怕早已成为一抔黄土，和真正的临安侯府世子地下相见了。不仅如此，明其皇帝暗中也在打压谢家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谢景行渐渐成长了。感谢心腹将他放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，让他在面对未来崎岖的道路时不至于太过不习惯。他玩世不恭，笑容散漫，懒洋洋地驾马行走在定京城的大街小巷。他顽劣不堪，令人头疼，却真的如萧皇后所期许的那般，长成了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长成了能独抗一方的男人。他从来没有利用过别人的感情，他表面随意调侃，却尊重每一份真心。对荣幸公主，对苏明峰，对临安侯，对沈庙，他在明其定京活得很好，仅仅依靠着自己，也有了暗中能够与敌人博弈的本事。那萧皇后呢？萧皇后在那些年里思念着自己的小儿子，为自己大儿子的遭遇痛心，更决定要反击。你不是最怕这个江山落入萧家手中吗？你不是最在意的就是这个吗？我就偏要从你手中将它夺过来，踩在脚下。到那时，你会不会为自己今时今日的所作所为感到一丝一毫的后悔呢？萧皇后是从萧家出来的女儿，足智多谋，不收男儿。她尚且因为愤怒而越发精神，孝武帝却已经开始老了。 后宫那些嫔妃分去了他的心神，曾经的野心也在以为高枕无忧之后渐渐的淡去。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孝武帝死的时候，只有萧皇后陪在身边。萧皇后对他说， 陛下且放心，你我夫妻一场，臣妾不会让您在黄泉路上太过寂寞。这宫里的女人妃子您宠幸过的，臣妾都会让他们一同过来陪您，还有您的儿女。除了太子，臣妾一个也不会漏掉。 孝武帝的眼睛瞪得很大。 啊，还有。 萧皇后似是想起了什么一般，俯身在他耳边说道， 咱们的小儿子过得也不错。陛下当初派人追杀这明琦，不过却是杀错了人。等到再过几年，这朝廷安顿下来的时候，臣妾就会将他接回来认祖归宗。大梁的江山嘛，总归是要有人来记的。臣妾心软，所以他们兄弟如今还姓谢。若是臣妾也如陛下一般心硬，这大梁的江山可就真真要改朝换代了。陛下一路走好，这江山臣妾就先收着了。 萧皇后站在床前，笑得很是温软。孝武帝死不瞑目，敬贤皇后却成了敬贤太后，谢赤成了永乐帝。谢景行还在明琦的定京，在黑暗的道路之中摸索着。他懵懵懂懂地得知了自己的身世，却被告诫生父在追杀自己，而生母困死了生父。如今正值风头浪尖，不可轻举妄动。世上之事阴差阳错呀，敬贤皇后真的如她所说的那样，将大梁的后宫清理得干干净净。那些曾经飞扬跋扈对准他们母子的，最后终是成了孝武帝的黄泉路上之伴。他对已经成为永乐帝的谢赤说道， 哀家老了，外头的事情管不了那么多，但是一个干净的后宫，哀家是能给你的。从此以后，这后宫没有小人，你只需答应哀家一件事，将这江山牢牢把在手心，永远不要让它衰败。 卢家和叶家是孝武帝的心腹，狡猾无比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因着势力复杂，不好连根拔起。永乐帝一直在暗中筹谋，准备对付这两家。敬贤太后在两年后没了，她在看卢家奏折的时候，突然一头栽倒下去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高家人说是因为心力交瘁，油尽灯枯。可他前一日还神情奕奕地与永乐帝说，今年的大典要不要换个新花样，也许可以想法子让谢景行回大梁一趟。世事难料，他这一辈子终于没能和谢渊有上一次重逢的机会，就此天人永隔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